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我是根哈， 欢迎大家收看。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还在唱。 Yeah， 回到这一首曲子了， 安全下庄， 安全下庄， 很紧张哦。 这首歌到底对你来说挑战有多大？ 他平常都下交流道， 喂，急转， 安全一直错过那交流道。哎、欸，开车真的会这样子，好痛苦哦。 好棒啊，转移话题了。 对了，好了好了，没有问题啦，唱歌这个这一关可以过了， 已经过了。而且这首歌好像大家反应是最好的哦， 好像 最喜欢这个开头曲。 你很会做芭乐歌哎， 芭乐歌其实真的是。啊、不能批评这样批评芭乐歌这种事情，但芭乐歌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天分。 你非常有天分， 像我们之前做的那首歌有没有？嗯， 哪首？ 哦，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哦，那个哦， 对， 公演的时候、哦那個、 是不是也很精彩？ 我们觉得说你的专辑根本不应该做那么西医的歌，你应该就做芭乐歌。然后别人就说：“哎、欸，这张口水歌好好听哦。欸”哎，不对，这是新歌啊。就是芭乐到这地步，就好像抄别人，但事实上是新创曲。哎、欸，这超屌了！全世界所有洗脑神曲都长这样子， 真的。而且我真的常听到那些什么国外啊，他们会分享说那种很红的那种歌手嘛，他就说其实就这四个和弦，我就可以写出超 红法艾德啊，他就超会用 讲出来了、 哦，他自己都讲啊， 自己都讲， 他超会用通俗和弦写出一些好听的歌啊， 真的真的 很厉害、欸， 随、便就这样刷到排行榜第一名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成为， 你可以挑战看看 黑法。黑发， 黑发，我变海贼王里面人物，大胡子康康， 黑发艾德听起来真的是蛮强的感觉哈，跟黑胡子丁奇一样的感觉， 不错哎。但海贼王里面你们最想要当谁啊？ 乔巴， 直接开一个新的话题， 而且我马上跟上这个话题，想当乔巴。 我好久没有看海贼王了。 没关系，你知道前四集的记忆就好， 没 有，后面也没差。 喂喂，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喂喂，你喜欢那个公主？ 还蛮喜欢温的公主的啊！啊， 我比较喜欢她骑的那只鸟， 陆行鸟， 不是陆行鸟，是陆行鸟一种，它叫什么？快快吗？快快点跑， 急急， 跑得快， 跑得快， 不是快点跑，快点跑就是 快 点到沙滩那样，快跑， 快跑，库克达尔要杀你，快跑， 真的跑得快。 好像跑得快哦！ 尾田荣一郎很会创造可爱的动物。 哎、欸，我觉得我完全选错话题、哦，我们这个话题下次 好好。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下次独立开一个话题谈这个，谈我们最喜欢的漫 画。我最后想要，我想要成为巴索罗木大雄，就这样。 哈？ 巴索罗木大雄？ 为什么？复制人？ 因为第一，他的肉球，他肉球很可爱。哦。第二，他可以把人家弹到任何人家想去的地方。 但是你没有办法进去、 欸。就如果你想去旅行的话，你要去哪里？然后当你回答那个，就砰，把你弹到那个地方去。哎、欸，这个航线只有你一个人而已，多爽啊！ 哎、欸，说实在，你看得到的是比我还后面的剧情哎、欸， 真假的？哦， 对、欸，我不知道这个部分。 我到人鱼岛就放弃了。 哦，人鱼岛差不多要放弃。 好了，下次再谈这个话题好不好，各位？ 好了， 下次我们开一个专题来谈这些。 大家想听我们谈漫画的话，我本身漫画看蛮少，这两位看蛮多的， 蛮多的， 可以来聊一下这些。 下一次，下一次。 我看蛮少，真的看蛮少了。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什么呢？嗯哼，好，忘记漫画好。第一个话题， 好勾人哦！ 气炸锅使用方法， 没错， 最近这个家电很红啊， 对，很 火热，火热。 哎、欸，好神奇哦！ 假的防疫商品， 真的是 很厉害哎！ 如何办到？ 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位妈妈，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示范，然后还这样子，就是不断的跟人家就是， 但气炸锅不行，对不对？ 没有，没有，他让我意识到气炸锅最近真的是很红。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它真的是让我觉得，其实电锅像气炸锅，它说不定还有很多种用法了。但气炸锅可不可以？你说蒸干口罩嘛， 就是消毒口罩。 他说要维持在110度的状态内的话，有机会。 气炸锅的110度和电锅110度不一样吧？ 一样吧，110度不就110度吗？哦，电锅的110度比较湿润的意思吗？ 不对不对，你里面是没有放水的， 对，不用那外锅不用放水， 那气炸锅要放油吧？ 可是他没有放油啊，谁他们弄口罩的时候放油的？ 不是我说炸东西不是要放油吗？ 对对，但他没有放油吧？他还有放油，这也太 你们毫无这种厨艺知识，你们确定要讨论这个话题吗？ 我知道气炸锅要放一点点油，但是口罩的情况之下，就像外锅不用放水，也不会有人在气炸锅里面放油去放口罩吧？ 是吗？ 不然。 气炸锅 放油一点油，然后放花椰菜跟薯条，然后中间放个口罩，这就一道料理了。 而且口罩还要裹粉， 没有没有，是口罩把那些料包起来，然后上面两边打结，然后这样子炸。 感觉还蛮好吃的，就是不能不否认， 就像顶呱呱呱呱包一样，是罩罩包就对了，是 口罩罩包， 罩罩包， 炸好之后拿出来很漂亮，金黄色， 对啊， 一切开来哇，好多料， 很厉害 耶，哇，你看这不织布真的是把里面汤汁保留的很好哎， 真的是可以， 整个都流出来了，我跟你讲，你用一般饼皮是绝对没有办法打成这样子的，哦。天哪，不知不觉选对了、 欸！真的是，你看那种气炸锅的那种口罩料理有没有？说不定会有这个系列。你炸成什么包包包、罩罩包？ 有可能、啊，以前不是有什么荷叶蒸什么饭吗、 啊？ 口罩蒸饭有可能啊， 是吧？ 我觉得罩罩包有希望。 罩罩包已经出现名词了，专有名词， 跟呱呱包一样，罩罩包。 所以说不定它真的是先知哎、欸， 对啊，或是大罩包小罩啊。大成人口罩包儿童口罩进去， 哦，你说的罩是那种罩， 对，大罩包小罩， 再应用到别的罩也不知道了吧？ 对，不一定，不一定。 罩是什么意思？ 说不定你那个蚊帐可以拿来用啊之类的。 太大了吧？ 大罩包、中罩包、小罩，一层一层。 因为他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笑到翻天，太荒谬。 你知道我看那个记者会啊，我以为是卖气炸锅的直播， 对， 嗯，你会觉得哦，哎，还有点心动哎，想要买那一台。 可是说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当下真的是有在想说。哦，所以也可以哦， 不行啊。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哦，比如说苏肥的那个机器也可以。哦， 苏肥，你是说一根插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就苏肥不是说你把它放在一个真空袋里面，嗯、然后一块肉嘛，比如放到里面，嗯、然后水是60度，它就维持60度，嗯、然后煮，它就会大概是6分熟或几分熟。哦。那如果你把口罩放在密封袋里面，嗯、然后放在那个苏肥水里面，嗯、它也是可以维持在那个温度啊。 对，拿出来还是口罩，没有错。它不会变成6分熟或比较好吃。 它说不定就会变得很嫩的口罩、啊。 不会，不会，不会。 就像阿中部长带来说舒服，所以他带来是。美味 没有，本身口罩就很嫩了。其实口罩本身蛮嫩的吧、 哦，所以它本来有一些凸起，有没有？这样舒服的时候就哎、欸，那纤维，纤维好软。 没有，本来凸起是这样，本来不是这样折痕吗？嗯，对，它变成这样折痕，都波浪形， 好屌、啊， 很棒。 还是折痕都被蒸平了， 对，然后耳朵这边都变得很松了嘛，都没办法戴， 弹性都没有了， 太舒服，口罩太舒服了，这样子。 对，或许有各式各样的、啊，对、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有各式各样的用法。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拿来消毒手罩、口罩、 消毒手罩。 说不定以后慢慢的会有嘛，因为之前电锅大家也说哦可能不太行，但后来慢慢的、 哦、有研发， 对，唐凤就用他的超能力发现他可以嘛， 对他这样子， 没有在通灵。 为什么大家把他讲像 X Man？ 他真的超强哎、欸，但是。说实在，如果真的假设很多的家庭用品，其实莫名其妙都可以有不同的功用，嗯、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会不会？因为电锅之于口罩、哦，像哈利最常用、嗯，你最常用什么样的家厨具或什么的？ 烤箱。 你最常烤箱？ 对， 烤箱说不定可以解冻啊。 可以啊， 解冻是可以的， 哦、是可以的、啊，这本来就 你讲了一个很合理的， 是个还蛮基础的用法，对。可以，没有错 啊啊好， 低温的，对你预热过之后放进去就可以解冻，没有错。 哎、欸，搞不好 烤箱不能解冻吧？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把它预热之后关掉，放进去就可以解冻了。 烤箱动辄100度以上起跳、欸，它不会有50度那种。 所以我才说预热啊，嗯， 预热 100度，它里面就有余温，对不对？嗯、你余温的时候 放进去， 口罩放 余温也太大了吧？ 冷冻 余温只有在中部地区会 有、啊，不是那个余温。 对不起， 哇塞 ！OK， 老人家笑话今天狂 讲，今天好，我要开箱， 要开始， 好，现在开箱， 来一下，来一下， 不要竞争这个部分好了。 余温， 好， 余温，鱼都死掉了吧？ 你想吐槽啊？ 余温， 好努力哦， 用另一个谐音来吐槽它，另一个意思。 但我真的没有试过用烤箱来，那个 解冻， 不是解冻， 解冻。 来消毒口罩看看，搞不好包在铝箔纸里面， 我觉得有点危险 哎。没有啊，你要包铝箔纸啊。 奶油呢？ 也要，我跟你讲，还要有一些蚌壳， 金针菇啊， 蚌壳、 香菇也要， 奶油， 还有什么？ 蚌壳真的都开了哎、欸，不知不觉的把里面水分保存得很好，你看这个 都是， 又来 好鲜哦、喔， 新的罩罩包， 不知不本身就可以这样拿起来，然后这样喝汤，这样， 不管哪种家电都可以做、喔。 我跟你讲，以后中秋节在很多地方失火，就是因为拿口罩来包那些东西烤， 烤箱还有什么？你要不然你在家你都用什么？ 我在想鼻毛刀啊。鼻毛刀会说不定可以拿来修那种很小的盆栽啊！ 你不觉得跳太远了一点吗？我们刚才在讲家电，厨房家电。 哦，厨房家电不能是鼻毛刀， 我突然变成一个很小的生活。 但我还是有点同意耶。 你说鼻毛刀、 拿来修，哎、欸，一盆比如说8万块那种盆栽， 你修一点点， 你说那种小松木哦、喔，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有时候只是这样冒出一个，你不是看到那种日本电影那种很有钱的老头嘛，拿着小剪刀这样， 啊、对， 如果是鼻毛刀吗？咦， 电动鼻毛刀， 对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手工的， 手工就跟拿剪刀没什么两样，你电动那老人家有时候有一些关节炎有没有？网球走啊，他就开了就可以，嗯。 不用怕手太抖。 讲到网球肘，为什么？ 他可以这样子，这样子 写书法 就好。这样子， 电动鼻毛刀真的可以拿来修一些盆栽，我觉得这是实际可行的、 草木啊， 实际可行的。 对啊，而且是点状，你要修片状就是拿剃头刀。 那有可能？ 你说还可以换那个尺寸， 帮你的草坪打薄、哦， 0.3的0.5 草坪。鼻毛刀拿电动鼻毛刀拿去。剃草皮真的是蛮累的啦，我觉得。 小小块的， 小块的。 比如说有人办公室前面会放一块草皮啊、 哦，哦，那种装饰性的草皮、哦， 然后上面会放一些小小足球员。 哦，真的吗？ 这样有，说不定会有啊。 还蛮可爱的， 还蛮可爱吧？我蛮想这样子的啊。嗯，就是我出不去外面，我只能困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放一块小小的草皮， 然后有个小小足球场嘛，踩在上面。 对 对, 對，然后就用。脚大拇指这样子，稍微点在上面， 把袜子脱掉，脚大拇指，然后一直摸那个草。 老板，我去踏青一下、哦，踏青这样，也是蛮疗愈的啦。欸、 好臭、哦、那块草皮的感觉，但我觉得我自己会想要用什么，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洗衣机这种东西，它是有可能解宿醉的。你懂吗？ 我想听怎么？ 没有没有，你人坐在里面，你然后你开那个脱水。我跟你讲，解宿醉解超快啊， 全吐出来了。 对啊，而且 首先那个洗衣机要，你知道一般洗衣机洗七公斤， 你 是七十公斤、欸， 你要直立式的还是滚筒？ 滚筒，滚筒，滚筒的才行。然后你像宿醉又吐在里面，衣服也脏了，你就在里面把衣服脱掉，然后整人出来就洗完那些衣服嘞、欸，哇，一气呵成嘞、欸。你看你宿醉的那个老公回来的时候，你就把他拎到洗衣机里面丢进去，然后开， 可能就淹死了。 没有没有，我说开脱水嘛。要不然有那种日历那种三合一的， 这样不会吐得更严重吗？ 你脱水完还可以烘啊， 哦，洗脱烘对不对？ 对对 对, 對， 出来之后是一个干爽的老公。 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的实际操作吗？ 哎、欸，还是其实练冰上芭蕾人真的有用脱水机来练，他练旋转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问太空人呢？ 就是、他的脚一直插在那个脱水机里面啊、哦，然后把它打开，他开始转，他就开始转，然后脚慢慢举上来，再慢慢放下去，再举上来，再放下去。 感觉是一些比较悲伤的国家会使用的方式，这样子。 或是一些比较地窄人稠的国家会运用到这个。 地窄人稠。 或是很热的国家，没有什么冰。 然后呢？ 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可以练溜冰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各种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溜冰技巧。 真的，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你可以光着脚，不要说光着脚，你穿着袜子。而且是那种低摩擦力的袜子，很滑的那种，有没有？然后你单脚站在里面，然后洗衣机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你都可以单脚保持平衡。你不觉得？天哪，这世界上你站在哪里都不会掉下去，嗯，对吧？ 那个什么， 如果你要练那个单脚回旋的话，就也可以 芭蕾舞者这种冰上的那溜冰选手，花式溜冰选手， 对， 各种各样，或是要走钢索的人，嗯。对你这样子，你哪里都摔不下去。 而且洗衣机，你看它有那种洗脱烘的，烘的时候有时候温度很高，可以到50度嘛。我可不可以炒饭？我说不定可以做炒饭呢、欸， 酥肥炒饭。 50度的炒饭应该是做不大起来，我必须 先 说一下。 不是，我们都隔夜饭嘛，我把饭和料全部丢进去啊。他这样炒，哦，比那个师傅这样还厉害。 我跟你讲， 每一颗饭粒的每一个面向都炒到了。 你要用口罩包起来， 还是用口罩包起来啊？ 你要用口罩包起来。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差很多。 我想要一次炒20人的，你知道吗？可能口罩有点不太够啊。我觉得口罩可以留在旁边，炒饭都好了，有没有？然后大家拿口罩，然后这样弄在饭 啊，我知道那种割松那种感觉，对不对？口罩， 对不对？ 要5个口罩才会隔热，不然手会很烫。 蛮好的耶， 我觉得你们的想象真的好离谱。 家电真是可以有各种用法， 但我认真觉得。 欸、没有，我不想要让你们看到，我是想要偷偷的让观众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在脱水，而且是我没想到是滚筒的，我们刚刚讲的都直立式的嘛。 哦，直立式， 没有，我刚刚讲滚筒， 我讲滚筒的，我讲是直立才能练那个水上那个冰上的花式溜冰， 对，花式溜冰以及芭蕾的旋转。 对对对对对， 没有，在这里面就要练后空翻了。 怎么练得到？ 就你先凹着嘛，然后那就 你能进去都是奇迹了，好不好？ 哎、欸，你画了一个洗衣机，然后我的头居然有这么大哦。嗯。我的身体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里面、 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洗衣机怪而已啊！它的尾巴，有看到尾巴吗？尾巴在这里。 康康洗衣机怪， 哎，感觉就会发出， 没有，那就是洗衣机的声音而已。 他妈妈脸就是完全站住那个能够看进去的那个玻璃罩。 天哪，我是什么样的软骨功的姿态在里面？ 对啊，我也好好奇，所以我们哪一天来实际操作一下，大家 不要好不好？ 要找到好大洗衣机哦，就要找那种洗衣店里面可以洗两条 棉被 那 种。 对，最大的洗衣机我好像听说最多到60吧， 公斤。 60公升 等于 60公升 等于60公斤吗？ 那是水，不是所有东西。这世界要是这么简单的话，物理就不用学了，好不好？60公升等于60公斤，就是这样子。水银也一样，土也一样，人也一样。 好希望世界这么简单哦，就不会有什么数学这种要学了。 瞧不起物理学家。 啊，这个气炸锅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啦。对了哈，但是口罩目前不太适合啦。 口罩料理努力开发，好不好？好不好？ 哦，那罩罩包，好，大家考虑一下。来，下一个话题， 哎，是什么？ 不要出去啦！我们要提醒你旅行的痛苦是什么？哦，大家连假的时候松懈下来了，嗯，觉得说去一些人比较多的地方没有关系，哦，但其实还是危险。那我觉得我们不要那种一直用防堵的方式。 防堵， 我们要心理战的方式告诉大家，哦，旅行痛苦的记忆回来了，你就不会想要旅行了。嗯，旅行有多痛苦，哦，有多麻烦， 你想要告诉大家，觉得旅行的困难痛苦，然后去误导大家不要出去。 没有误导，我只是让他们回想起来说，你们以为旅行都是快乐部分吗？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会骗自己。哦，你每次旅行回来就只剩下快乐部分，但事实上那些痛苦部分都忘记了，直到你再次旅行的时候，它又全都回来了。 哦，这倒是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但 痛苦，哦， 我自己觉得旅行，嗯，你觉得旅行很痛苦？ 有曾经有些人有遇到很痛苦的部分，比如说跟家人出游。哦，马上就有。 哎，你这样子，你妈不是有看这节目吗？你这样不露馅吗？你这不孝子当的很彻底， 他们知道我真的有带他们带到生气。 在出国还是在台湾？ 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在日本。哦，对，但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个性不一样的关系，嗯，就是因为我带他们去京都玩的时候，嗯，我当然就只能够带就是我觉得我有兴趣的东西。嗯，但是你知道他们没去过日本，嗯，所以问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想去哪里，跟我说。嗯，但当然得到的答案就是都可以。你知道在规划旅行的时候。都可以这三个字有多么的可怕吗？ 超难选择。 是，但是这是对于选择障碍式的人啊， 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选项，就是说，哎，嗯，欸，那去一下这里好不好？去一下这里啊，去一下这里好不好，嗯？他们可能就说，哦，好啊，好啊，哦，没去过，嗯，交给你，嗯，交给你， 完蛋， 处理， 到时候 可能压力。 安排流程之后，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回 应？然后当然我就找了很多古迹嘛，嗯，我就去那些古迹嘛，嗯，然后以及我们那时候是枫叶季，我们就去赏红叶。在十一月的时候， 哦，是有枫叶的，不是只有樱花的。 三月是樱花， 哦，三月是樱花。 对，秋天的时候是枫叶。 哦，了解了，了解了。 对，但去的时候，大概第二天、第三天，我妈跟我说，嗯， 她想看樱花， 还是看枫叶啊？ 哦，还是看枫叶。 我就想 生气了， 我不是枫叶寄来了，当然就来看枫叶啊。那她说，那我们看过了，要不要？她其实很想委婉的跟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点别的事情的意思？那我想说，好，那就看古迹。 你妈妈会委婉的说，我其实蛮无法想象。你妈妈说话都蛮直接的，其实， 因为她有点顾虑到我的安排。 毕竟是你安排， 毕竟委托给我， 轻易的伤害到你。 就她还是觉得说，哦，但她还是很委婉提出说，看过了。对， 这个口气，阿达看过了。 对，就是 这一点都不委婉吧？ 都很， 我听到我妈这样讲，会生气。 都很漂亮，都。这些红叶都很漂亮，但是 都一样红这样。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那种闷火的原因，是因为对，真的都一样。 没有吧？可是枫叶它会有一些层次哎。 我不是植物学家，不用跟我讲这个。我看也就是都一样。 你自己安排的耶。 对，可问题是在于说，对我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说我要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这个立论点。我就是一种哦，我在这边的山间散步，然后在那边的山间散步哦。那边好像蛮漂亮，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然后走一走，聊聊天。对我来说，旅行是比较像这个样子的，嗯，就是一种啊，走一走，但是 踏青啊， 对对，就是啊，哪里有古迹或什么感觉。 那你就可以看枫叶，把它看的就是深入一点啊，像他说的很多层次啊， 对啊， 我们就找出那个最特别的枫叶啊，那个有20个角的枫叶啊，或者是 那就是照到辐射了，对，那可能就是照到辐射。 这么厚的枫叶，我们去找找看啊，这样子。 你说多肉植物？ 哎、欸，这蛮屌 的。对啊，就是 多肉植物 要在无聊里面创造有聊啊。嗯、可是这个都这样讲，就有违你现在的前提了啦。 对对 对, 对，但我就是轻松的去走一走，我会跟他说，就是轻松的走走。那比如说到一些那个， 可以拉面， 比如说神社和寺庙嘛，嗯，就是京都最多就这样古迹嘛。嗯、那我一个人去的时候，我当然就觉得。我去那边，然后就开始网路查啊历史或什么，它建于几年，然后什么建筑风格怎样？ 好严肃哦你。 对，我去这些古迹真的是这样子。 你都查完了，你干嘛去？ 没有，我就是查了之后看说哦，所以这个建筑那个时代建筑长这个样子。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吗？ 旅行的意义是陈绮贞。 旅行的意义。 等那首歌， 等那首。我知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旅行意义不是只是你看到哦，这里曾经有这样的历史古迹哦，然后你就是要到现场亲临。 你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你去的地方更丰富。 你搞得我越来越想出国了。 没有，我只是先说这件事情。 你先让大家更想要出去而已吧。即便你讲了，你父母让你很困扰，但你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让我觉得哦， 好想出国。 助攻，助攻个屁呀！ 你骗人！ 你不要乱来好不好？ 助攻一下， 痛苦在哪？ 就讲到最后，跟家人去玩也是蛮 好开心的。你还蛮幸福的吧你？ 说真的，那次去玩，当然， 但我必须说 还是很愉快的，没有错了。 他有跟我讲过，他跟他家人出去都会带什么东西，让我觉得你们家很酷。 你不要讲，大家会越来越想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个讲了之后，大家如果是 什么， 如果身在你的立场，就有点不会想要去。 没有，但 是他们家出去， 我们家共事，在我们家共事 都会带 气炸锅。 你找一些有地方插电好不好？ 树上是有插座。 卖什么？他带什么？他带什么？ 整组茶具， 泡茶茶具。 很专业，一整套的，我以为只是茶壶，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还要原木的木桌哎、欸，还有那个 没有 那个， 我跟你讲，不没有到那个，但是我们出去，我们在家里是用那个没错，嗯，对，但出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组就是那个竹制的， 竹制 很像便当盒两层，里面放茶具啊，嗯、放茶壶啊、茶杯啊这种东西，就像 你妈刚才敲门了，她很不爽过来了，你知道吗？ 卡达，你在说什么？ 那一次旅行很愉快。只是那一刻我真的有生气，他也知道，包括你说每间庙都一样，可以不用看那么多。 哎、欸欸、你们痛 陈妈妈，这才是正确的发言，这是符合我印象的。 但是一样，最气的是，对，大致上来说都一样没有错，但是里面的一些资讯不一样。但是那就是我就说那是个性不同，嗯、对方向不同问题。好，嗯、那我要讲就是那个 你妈真的， 你妈在敲门。你妈狂敲不停， 你妈真的很生气。 我妈一直疯狂在敲门， 还是楼上是不是？ 上海是哪里在装修？ 好可怕，好可怕！ 我都听得到，哈达达。 什么、啊？茶具这件事情对我们来家来说真的很重要。嗯，我们每年过年，嗯、我们都会到戏子那边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地方。 你妈已经突破其中一层楼了，她已经在逼近我们一层楼了，这样子。 他就在盯我吵人， 他越来越近了，那个声音， 那是门打开。 我们现在有一个装修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我们今天是蛮清楚的，就是、 嗯，真的是什么来都不奇怪。 他是要凿穿这几片墙壁，然后到你后面，然后说我找到你了。 他在盯东西，所以可能是把你的吵人扎好以后，真的这 在盯稳，盯稳， 这样盯这样子。 好，但我们家真的会带一整组茶具去。那比如说我们到山上嘛，嗯、没有水，对不对？嗯、就提着水上去。这是真的，这不是笑话。我们是真的提着水，然后走一点点山路，到一个有石桌的地方泡茶。 我有问题， 请说。 请问整组茶具通常它的重量是多少？ 整组茶具不重，重是水。 你们喝多少水？ 我们家四个人喝四个小时的茶， 需要 你想想看，大概我想一下，大概多少？ 四公升。 不止 不止啊，要大概有五十吧，五十公升要吧。 我们家我带个水塔过去， 多些水。 我们要直接那边牵一个自来水过去就好 了。你妈刚刚认同，我觉得好笑啊。 对 。大概八到十公升要。哦。对，大概差不多八到十。 多扛一个小孩的身上的感觉。 对，就是拿提的水这样子。 那通常是谁提那个水？ 我啊。但是我很愿意，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搬东西， 奴性。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 你不要乱讲好不好？人家孝亲啊。 今年过年就真的是提着水啊，嗯、零食、 瓦斯桶、 水果，哎、欸，瓦斯， 瓦斯有 高山瓦斯， 高山瓦斯， 哦、就是那种 瓦斯罐， 哦、对， 瓦斯罐跟瓦斯用瓦斯炉， 你以为是那个 跟那个挡火的隔片， 跟铁茶壶，铁茶壶是去年过年买的，为了这件事情。 到底是太多我花不出来，我很抱歉。 买了一个铁茶壶之后，然后我们全部都带上山，然后摆正摆好之后，水煮开了，没带茶叶。 你是说认真的吗？ 真的。然后就 像你下山哪、啊？ 在我上山摆正，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水都烧开了，用高山炉烧开了，没有茶叶。所以我跟我妹就又走下山，然后开车去全联，然后去把茶叶买了之后，再开回去停好，然后再走上山。 你们不会只买了茶包吧？ 没有，我们去全联买了一个那种那边能买到感觉上比较好喝的茶。 天哪，人家 哎，很棒哎，你这种旅行是超有趣，明明就超有趣的。 旅行目标很强烈。 但这个我们是去没有人烟的地方。 那我想再问一下，刚刚那些东西都还是你在扛吗？ 你说哪些？ 就是你刚刚什么 瓦斯啊、茶具啊， 没有分批扛，但是我是水啊。 你是水， 最重的那一个。 我跟你讲，最重是水，有时候是水果那一些。 哦哦，累积起来也是不容易。 这完全就是在告诉大家，就是 如果要出去玩， 带着你的父母们。 我以为就是如果我们要出去玩，有重的东西，我们带着阿达、啊。 对，但是我现在必须要让观众知道，疫情时期出去玩，记得带着父母哦。 带着好。但是我们真的去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 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啦。父母每一家父母不一样嘛，但是出去玩的时候记得带着阿达的父母，他父母会有一个租借的手续，你就会发现有够恐怖的出去玩。对， 没有我家人没有，但是他这那次京都旅行真的有，因为九天嘛，我记得八还九天、嗯，就是中间一度就是让我觉得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可是但后面那几天住进温泉旅馆之后，其实就还好。 哦，对，因为都泡在温泉里不出去嘛。 因为每天，对。 那、啊、你们有打桌球吗？ 我没有，那边没有桌球间呢、 啊。好可惜、哦，因为日本旅馆都会塑造一种泡完温泉去打桌球的那个概念。 或泡完温泉喝牛奶嘛。 啊，对。 对。 哦，我 越来越想去享受这个过程了。 对，但是没有啦。但旅行还是有很多痛苦的，我简短讲一下。像计 划，不用为你这种话题负责好了。 像计划旅程就很痛苦啊，你要找很多东西啊。 是啊，哦、 对、哦。因为日本比较麻烦，是你那个车票的时间，有时候你还要提早订。 而且什么对号席不对号席，然后你永远都会错过那时间和月台。 但说实在，你订到了真的是很便宜到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吧？ 蛮爽的。 不要这样。 对。 你又想要，我又想要去规划这件事。 已经很难了。这件事已经很难了，要说服大家已经很难了。我们不用这样塞车嘛。廉价出游最讨厌，我绝对不会廉价出游，绝对不会、嗯，因为塞车。 真的， 那个塞车。其实现在交通方式很多啊， 你说用飞的之类的吗？ 不是，但是也可能塞， 会一定会塞。 对， 廉价一定会塞。 对， 而且当你塞车， 去一些比较近的啦， 人多近也不好。对， 你们俩现在是想要怎样？ 我跟你讲，去哪里都塞，去哪里都塞，而且你看。你看你去玩的时间、有50%你都在通勤。 何必呢？ 你放假时间有50%都在通勤，你为什么要出去？ 在台湾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尤其是这样， 所以出国玩才重要。 不要出国玩。 对啦，现在这个非常 在机场很危险啊，很容易有 免税商品啊。 对。 你把我这屋接过去，我想说我熄火一下哈，结果你接过去做。 我好想买一些东西，只有免税店买得 到。你现在到哪些国家都不一定能进去，而且进去也要隔离啊。 但是可以逛免税 店。但隔离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对于人生来说。14天的集中隔离。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好，我们要用下一个比较 OK 好来， 再刺激一点话题来引开这件事情啊。全台酒店一夜熄灯， 哇，最近的新闻 哦。他本来就晚上开的，还一夜熄灯。 你怎么可以错过我帮你们上的妆这么漂亮？ 什么？你画了什么？ 那个僵尸， 他才不是帮我画僵尸好吗？ 僵尸新娘，以前港片里面的。 化妆技巧不是很好，酒店妹。 酒店呢、欸，一夜熄灯合理，因为他们一夜都晚开夜间部的，不是？他们都开晚上的， 是日间部。 没有日间部，没有日间部酒店。我去林森北的时候，我看到的日间部都没有出现了。对，林森北 日间他们茶 店、啊、那边有23 Comedy Club 好吗？ 23，他们 帮他们打广告， 不是23。 我是说我去林森北的原因是那个，我不是为了别的。 嗯，好，给你讲。 对，没有。我讲什么？我讲，我就全部讲23。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看就是在那边看景结束之后，然后你很晚才回来。 对啊，今天的话题不是这个吗？今天话题不是一夜熄灯嘛，对不对？ 你讲一下，你讲一下。 对， 你所认识的酒店的人， 我没有认识酒店。 你熄灯的过程。 我没有熄灯，我也不是经营者，懂吗？ 你不是有一些第一手消息吗？ 没有啊， 就是 有人跟你讲些什么事情这样。 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样？ 我什么都没说哦。 我必须要说，如果我去酒店，我才不会跟他们说好吗？很合理的吧 ？Jonathan 有一个 Jonathan， 什么 Jonathan 啊？不是，哎、欸，去酒店很花钱的，怎么可能呢、啊？ 酒店怎么？酒店很花钱的、 哦，花钱哦！ 酒店怎么可能那么花钱？ 不是， 会玩就不用花钱，对不对？ 不是，酒店很花钱，我平常不会那样的花钱，不可能去酒店啊、哦。对， 但是如果不花钱的话， 如果被人家请吗？嗯，酒小姐会请我吗？ 酒小姐是什么？ 酒小姐会一起掏钱说好啦，今天呢 集资有啦， 集资对。 酒小姐听起来很像什么？ 一号到三十号八班进来一下哦，那何先生找你们啊，何先生来了，哎呀，大家哎，钱包拿拿，钱包拿拿，这样子。 我跟你讲，何先生，哇，我讲到他会要流眼泪， 反说服。 你之前不是在卖那个 LV 包吗？ 超强， 要去买新的，先捐给何先生。 超强的男人，酒店小姐的任务都被那男人扛去了。 进去的时候都不是请你酒，都请你喝一些养生饮料。 对对 对， 那个黑木耳汤把它拿来。 没有，他们都带自己家里做菜啊。 包括 说，对对对，来看看这是我今天做的怎么样，补一下身体这样子。 你看这是乌骨鸡， 对，这是 今天早上才杀的。 对，那个是乌骨鸡，然后是最近停产 Switch 有没有？ 为什么这些箱 都有？ 你手在掏什么事情？ 这个嘛， 对不起，我的笔完全掉到那个缝隙的最底部。 啊、这也的确是在酒店会发生的事情啊。 什么东西会掉下去？ 就信用卡啊、钱啊，会塞在那个酒店的沙发里面。 被摸走了吧？ 没有，你就要一直塞下去，塞下去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你去酒店的时候要检查，搞不好会检到别人信用卡的意思。 也有可能，对。 这样，刷卡。 没有，就你今天没带钱包。我跟你讲，你忘了带钱包没有关系，你就这样随便摸一个缝，他可能就会有钱，一堆零钱，满满的。 因为大家都很醉， 几万块的零钱在里面这样子。 好，我跟你讲，我放弃，我放弃，那是三支笔，我完全的消失 在下面。算了，等一下说好不好？等一下说啊， 等一下，不要再绕在我有没有去过酒店，好不好？ 好，我们来提到对他一夜熄灯这件事。 没有啊，因为酒店一夜熄灯啊、嗯，就是所有的酒店他都没有办法营业了嘛，现在 对嘛？那就阿达的角度来说，就是酒店熄灯这件事情啊、嗯，你会有什么样的惋惜吗？这样， 谢谢。惋惜吗？ 对。 就是走在有酒店的街道上面的时候，会比较黑一点，因为那些霓虹灯都关起来，走在那边会感觉比较落寞一点点。 你这家伙不会安全回答、啊， 是吧？对我来说影响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哦，不是到酒店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黑一点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那个时候我到酒店里面就只是偷东西而已，好吧？ 因为全台酒店它只是一夜就是熄灯啊，但它应该还是在营业吧？ 哦，变夜光酒店的意思，对， 摸黑这样子。 熄灯是这个意思吗？ 哎、欸，这个口音，哎、欸，是陈小姐吧？这样子、嗯、很厉害。 等下，这个口音是何先来，那個、掏钱大，赶快把钱掏出来，钱上面都放上了荧光剂。 何先生的那个包厢全部都小在哭，在黑暗里面， 好恐怖、哦，好鬼片 了。这样子， 对啊，可是八大行业真的到现在终于，八大行业也要熄灯了，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先受到了一个波及嘛。 对我们八大行业这部分受到波及、嗯啊，我们是啊， 我们也对啦。 我看到朋友的 Facebook 上写酒昌十优，是不是？ 对， 我们比那个昌还要再往后一点。 对，但是其实酒店不代表、嗯、啊昌吧？ 没有没有，酒店就是酒店，它就是八大行业。嗯、对 哦 對，嗯，那八大行业也熄灯了。那有人的确担心说，如果熄灯之后，他们反而转为地下化经营怎么办？就他们偷偷开，或者有一些本来就是做非法的营业的场所。他们生意更好， 讲话很小心。OK， 好。 对啊， 生意更好。可是平常他们生意就很好啊，他们本来就地下化。 没有，但是大家一般的不能去之后就没有地方去，他只能去那种地下化，那防疫缺口就会更严重。 哦、嗯，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也来地下化的经营剧场。 没有，那就是防疫缺口很严重的另外一种方式吧。 不是一个赚钱的， 而且你现在还公开讲， 不是。 我们在这边讲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我们是在开玩笑，但事实上我真的这么做。 你的确要在地下室演出，这算地下化吗？ 那倒是蛮多演出场所都是很地下化的一些地方。 没有错，但我觉得，酒店哦，如果他们要地下化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很擅长啦。 哦， 对啊， 对啊， 像 早期的时候他们是地下化经营的嘛？ 早期其实都合法啦，都合法。 对、哦， 但是慢慢有一些就是，大家觉得想要玩一些，你知道。更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的话，就会去一些地下化的地方。 哦，是哦， 是、 对，你要 比如说 不同套装的地方的时候， 什么样的意思？ 你说警察套装，或者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刺激哦！ 对，像西门那边就有青龙嘛。 哦，青龙，你不要讲、這個、 租借一下， 那是租借一些儿童剧衣服的地方， 他们就可以玩一些清朝的套装啊， 不是那清， 对，清朝以及那个一拳超人的也有這樣、 欸，不知道地下化以后，哎、欸，地下化的确可以超出这种僵尸系列的，就全部都涂那种丧尸系列、僵尸系列。然后在很暗的、很黑的空间里面，然后小姐都化成那个样子。 你说熄灯之后、酒店改鬼屋？ 对啊，鬼屋酒店啊，就是 又而且鬼屋还可以限制人数，一次只能两个人进去走。 对，又让你怕，又让你爽啊。 然后警察来查的时候就说没有，那是真的鬼，那是真的鬼，你可以这样规避。 可是他们还是要距离， 这绝对不行 啊、哦，不行吗？ 对，一摸就有体温了，你知道吗？小姐一摸就有体温了。 你现在才发现你有这样子的能力？是的。哎，算了，没有接到，感觉很烂哎、欸，你们俩。 我还没听懂在讲什么，你不能怪我、啊。 我知道， 就是超越了阴阳眼的能力这件事。 OK，、哦、 你不只看得到， 去用就是你可以骗一下嘛。好了，算了啦。 我们不是讲的是做出来的鬼屋吗？为什么真的变成凶宅的感觉？ 没有，我是说如果警察来查的时候啊， 哦，你可以 说，你就可以规避说没有，这是真的鬼。哦哦哦 哦，你当警察傻啦， 真的是傻了。台湾的很多杯酒哎、欸， 台湾的警察体制是怎样？ 你知道现在警察都是带那个夜视镜进酒店的、啊。 感温， 就一进来熄灯，然后全部人尖叫，然后就这样，然后红外线灯就这样扫，这样扫，这样，很恐怖的，好不好？ 对不起，我小看了台湾警察。 进去拿枪，枪放下之后开始调酒，调酒。 为什么？ 调酒啊，到灯打开， 然后一杯酒有没有，然后上面还挂一颗子弹，有没有？ 这是威胁的意思。 很厉害， 你的百老汇上空子弹， 百老汇上空子弹是电影吗？ 这杯调酒名的百老汇上空子弹。黑暗中调出来的这杯夜世界，请你喝看看， 里面的那个火药嘛，把它弄出来嘛，这样弄在旁边，这样子 要喝了吗？对，不止红，是棒， 好棒哦！ 有尝到了吗？嗯，有，爆出来， 警察先生的特调。 哎、欸，我发觉我们聊酒店根本没办法聊到一些确实的东西啊。 有确实啊、 哦，有吧？你们只是不敢讲出来而已，想要掩饰。 我真的没有去过酒店， 我也没有。 对，我真的没有去过。 我跟你讲，我也没有。 欸、我有没有？ 有吧、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印象了、嗯，因为我小时候去过。 嗯，小时候比较有钱， 不是。 你说襁褓中的时候吗？ 自己去消费吗？这样子、 啊。你是不是 襁褓中吗？你是说妈妈这一家这样子就进去了，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个段子你曾经讲过这个内容？ 没有啦，我才没有那么地狱。 还是你的月子中心，嗯、你妈月子中心其实是跟酒店复合式的那种， 太过分了吧？ 旁边那个小姐她们有兼职在帮忙照顾小孩， 这样不对吧？但我小时候真的有去过，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印象很奇怪。 国小去那地方干嘛？ 不是被不知道是哪一些长辈带去了，就过年，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亲戚或朋友的朋友，他们就是去了，然后我不懂为什么阿姨们都坐很近这样子。那是摸摸。哦，那是。对，现在有一个真实的 话外音 酒店维基百科的摄影师大哥 说那是摸摸茶， 他说那是摸摸茶，很多小姐坐很近，也是在聊天啊啊，没有，应该不是阿姨吧？ 是姐姐而已， 我不知道，而且有管子呢， 管子 有管子，茶都装在管子里面， 不是， 就特殊系的 钢管的。我只有记忆到这边，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鸡串在上面？ 对， 然后那钢管会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对，那钢管是烫的， 对对对，是那种吗？ 对，还有一个钢管有没有？下来以后是一个火锅有没有？嗯、然后它可以煮酸菜白肉这个样子。 啊，我知道，也是有，旁边有在炒肉的地方。 对，但是上面还是有小姐在那边跳舞这个样子。 太厉害了！ 对，她一边跳一边把手伸下来，然后这样子，然后再继续跳，这样。 帮你加汤哦， 加汤，他用脚，他用脚这样夹着那个茶壶，然后这样子倒进来加汤。 这个 table show 超强。 嗯，对，很厉害吧？ 住酒店蛮厉害的。 然后那个削酸菜的那个厨师有没有在旁边削的时候，一边削他衣服一件一件脱啊，然后， 哎、欸，这就有点看头了， 厉害了吧？ 这就有点看头了。 对啊，45岁的大叔啊，我跟你讲，很厉害的， 里面穿日本那种丁字裤那种，呼 脱完。 刚刚要叫大家不要出国，然后 简直是个成人秀哎， 讲的我们很想出国，你们现在又讲这个已经一夜熄灯，但我们超想去。 哎、欸，没有，你现在要去 那边奇怪摸摸茶酒店， 即便他这样开也不可能啊，那个社交距离，小姐要坐多远？1.5公尺，我摸什么东西啊？ 对啊， 对不对？你妈妈现在放工具了，你妈妈现在、欸、那个是工具还是咬还是睡觉？就是咬牙这样子、啊。他 刚刚撬不开，现在把我们锁在里面了， 长长长长长， 把我们锁在里面了。 好啦，你还有什么酒店经验要分享？ 哎、欸，但1.5公尺的话，你摸得到，他摸不到。 哎、欸，真的， 1.5公尺我摸到嗎， 摸不到， 摸得到吧？ 这样有1.5公尺吗？ 没有啦， 我没有。 对啊，我摸不到。 我才159公分，那一只手就快到我的身高，怎么可能？ 对啊，不可能啊，摸不到。 哎、欸，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 没有啊，室内距离1公尺，室内距离1公尺嘛。 带着恶意。 室内距离1公尺啊？ 室内1公尺。 没有、啊欸，开放空间1公尺，室内距离1.5。哦。因为室内更容易传染。 哦，那就摸不到了。 对啊，室内1.5啊， 所以本来就很难做。 还是就是开露天的啦，没办法啦。 露天的吗？露天 开放空间那种，以后都摆到骑楼去啊。骑楼的摸摸茶， 太奇怪了吧？ 然后上面写奉茶， 那就是那完全就红灯区，就是红灯区， 像在登山一样，奉茶但是摸摸茶， 露天红灯区、欸， 这样就可以到1公尺就摸得到了。 好有画面感， 这样不行啦！ 大家都在骑溜， 喝茶是个妹在上面， 而且还很热，这样。然后来喝酒啊， 不行， 为什么？ 张老板，好久没有来， 为什么你也想有点像班饼的阿妈这种感觉啊？ 我跟你讲，到时候他搬到骑楼，感觉就真的会有点像。 你刚才做什么动作？等一下，你们两个 班饼啊， 班饼啊，碗面啊。 哦天哪、啊，你们。 张先生开一瓶香槟王啊、哦！嗯， 香槟。 因为刚刚在想色情话题，我以为你在做什么很 没有在讲色情话题、 哦，对不起， 这不是色情话题，这叫做休闲话题，这叫做绅士的休闲话题， 他才是最有经验的人 ，gentleman 的休闲。 开香槟王，我人生如果可以开一次香槟王的话，我会蛮开心的。 你当服务生就开到了 啊？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嗯， 没有问题的， 没有错。 你就一直期待说有没有，你就一直说要不要来香槟王？ 今天来还没点。这样子， 你点到那一刻你就辞职。 没有，他每次点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拿起一瓶香槟王，他就说：“哦，不是那个，我就再放下。”嗯，然后再又点，我就拿起一瓶香槟王，不是那个，再放下。 而且拿起来都很快速，要把它打开了。 不是啊， 没有碰的机会， 没有 開到。很想体验那个 F1 赛车选手得冠军的时候的感觉。 香槟王就是香槟吧？我最后确认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我真的不懂。 嗯，他不是一个人哦。 我知道， 不是一个外国人， 王 叫香槟王。 王冰箱，王冰箱也太好笑了。有人叫王冰箱不好笑吗？就哎、欸，冰箱来一下，冰箱我肚子饿了，有没有什么吃的？哦，冰箱你好冷哦，你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 他真的是以前会带头笑同班同学那种人哎、欸。欸、他会跟那个当事者说，你不觉得名字超好笑吗？你叫做王冰箱哎、欸， 你已经30几岁了，你还为这种事情感到、 你说来， 真心的好笑。 冰箱 你有已经，你已经带头做这种事，我只会想。 我要让我的脸露出来，你们俩就是争吵。 冰箱不行啊，冰箱，你那是要除霜，不然水一直流出来。 靠！真的不能跟他当朋友， 你疯掉了耶！ 真的不能让他有机可乘。任何觉得自己名字有一点点可能被开玩笑的人，千万不要跟这人当朋友， 保持跟他 保持距离，他会超爽。 冰箱， 哎，他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一件超爽的事情。 冰箱，你5岁的时候打呼很大声，哎，你家说机坏掉是不是？ 爱在发展，我们赶快结束好了，把他当背景音。 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要结束了啊！ 是是是。 那任何有叫。王冰箱的人呢，记得千万不要跟何瑞康先生有所接触，你会有，你会有自己身心上的危险。 我个人会发现这种趣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了，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那如果想要追踪我们的消息的话呢，请在我们的 IG 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页呢，都会有我们近期演出还有各种活动的消息。 啊，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拜拜。 拜拜。 拜拜，我变成拜拜。 你们有看到我画什么吗？ 什么？ 求赞助， 求赞助， 鱼油。 求赞助。